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2集。他不敢再动，前方传来段九沉沉的嗓音，像卑贱的祈愿，又像肃穆的吟诵。 我愿散发匍匐，肝脑气舌，沉入劫灰，恭迎您的降临。我的菩萨，我的佛。 除夕，经理一下子冷清了，大伙都关着门烧大菜过新年，街上空空荡荡，不见一个人影，连巡逻的五成兵马司校尉都减少了班次。抬眼望去，只见一溜雪白又空落的街巷，偶尔见几个裹着袄子低头疾走的人，那也是往家里赶的。莲香怕夏侯恋一个人过年孤单，让夏侯恋上神府来过年。夏侯恋不好意思空手去，提着鸡鸭上门，一登门发现影壁后面堆着一堆朝臣送来的过年礼，金银器皿数不胜数，光夜明珠就有十颗。夏侯恋拎着不断挣扎羽毛乱飞的鸡和鸭站着，顿时觉得自己很乡巴佬。莲香埋怨他见外，来吃年夜饭还送礼，打发他去沈觉屋里待着，自己去张罗年夜饭的。其实这年夜饭是沈府下人自己的年夜饭，并不包括沈觉。宫里太忙，沈觉过年从来不回府，彻夜不睡也是常有的事儿。沈府并不安生，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仆役们进进出出，忙着把大大小小的奇珍异宝运进库房，还有从外地赶来经理大祭的地方官，不知道脑子搭错了哪根筋，送来一对貌美的油莲，男女都有。从夏侯恋身边过的时候，有个女的转过头来朝他抛了个媚眼，夏侯恋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反身回了院子。沈觉向来洁身自好，不爱搞那些乌烟瘴气的玩意儿，以往也有送的，沈觉一个不落全发卖了出去。夏侯恋不担心他会被这些奇形怪状迷住眼，只担心他一个人在宫里忙活，顾不顾得上吃年夜饭。唉，夏侯恋撑着脑袋想他，心里面又抓挠起来，当个都主怎么这么烦人，还不如像他似的当个番子，起码能在大过年的时候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夏侯恋百无聊赖，去厨房里转悠，厨子都是经理人，烧的都是京帮菜，北方人爱吃牛羊，用料粗犷，什么野猪肉、关东鹅之类的，是贵人桌上常有的菜式，菜也大份，一盘够四五个人埋头吃，估摸宫里也差不多。夏侯恋看了半天，要来一口锅子，烧了一只金铃鸭，又捏了几个糯米糖藕和蒸儿糕，通通放进食盒里，让人给莲香递了话，说不在这儿吃年夜饭了，便打后门溜了出去。他去问司徒锦借了入宫牙牌，径直进了宫，一路走进司礼监职房，里头的人忙得脚不沾地，头也不抬，没人理他。他寻摸了半天没瞧见沈觉，拉了一个人问才知道，沈觉还在宫后院张罗晚上的宴席，那地界儿他不敢去，本就是混进来的，在司礼监转转还好，其他地方不能乱跑。他抱着食盒到职房，把食盒放在炕桌上，自己在宝座上坐着，撑着下巴等沈觉回来。阳光穿过松绿色的软烟罗和灯笼紧的窗棂，在屋里投出明明暗暗的光斑。夏侯恋望着满屋子罗甸描金发着呆，慢慢的困意袭来，耳朵里 好像听见窗外上千棵树的树枝沙沙作响，雨林为沉重的脚步声似远似近，一阵响一阵歇。隔壁屋子有谁在拖椅子，木腿滑拉在砖地上，滋啦啦的刮耳朵。还有小太监在说话，沙哑的嗓音像破锣。夏侯烈迷迷糊糊地想，这样的声音怎么能在御前伺候？然而所有的声音都离他很远似的，像上辈子的梦。门忽然开了，阳光洒进来，他黑暗的视野朦胧一片亮，红的蓝的橙的璀璨晕眩。是谁走过来，转过了沉甸甸的四扇曲屏风，慢慢地靠近他。他好像听见衣衫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还是困，醒不来，所有的感觉都像幻觉。声音逼近，眼前忽然黑了，似乎是被谁挡住了光。朝上的脸颊轻飘飘地印上了什么东西，带一点点的温度，还有一点点的湿软，像一瓣飞花掠过脸侧，又像一只轻盈的蝴蝶歇落，那么轻，那么快，可又舒服，有些醉人。他心里忽然有了留恋，希望那瓣花，那只蝴蝶，再停留的久一点。他醒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身上披了一件银鼠皮大氅，是沈觉的。他转过头，沈觉坐在圈椅上披红，烛火的金色映在脸上，衬得他的侧脸白璧无瑕。 你胆子越发大了，仗着有我罩着你，竟还敢混进宫里来了。 沈觉抬头瞟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，低头继续披奏折。夏侯恋还有些迷瞪，他心里想着方才做的梦，那个梦像是一个吻。 看着我做什么？ 沈觉察觉到他的目光，皱眉问道。发梦呢？沈觉怎么可能偷亲他？夏侯恋使劲摇了摇头，感觉清醒了不少，说道， 没什么，刚做梦来着。 什么梦？ 沈觉状似无意地问道。 春梦。 夏侯恋没敢说实话，说道， 梦见一仙女亲我了。 沈觉执笔的动作一致，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， 我看你是独身太久思春了，前头方有个幽灵朝你暗送秋波，现在就开始做春梦了。 夏侯恋一愣，问道， 你怎么知道他冲我抛媚眼？ 沈觉咳了声，道， 我府上的事儿我当然知道，有人瞧见那戏子不安分，还以为你在我府上乱来，特来报告。怎么，你倒还盘问起我来了？ 夏侯恋急了，说道， 我哪有乱来，你别听别人叫蛇哥。 说罢又恨道， 谁吃饱了没事干，大过年的在背后搞我，看爷爷不揪下他的舌头来。 沈觉怕他继续追问，说道， 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曾疑你，随便说两句玩的，你倒还当真了。我还没问你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来宫里做什么？ 夏侯恋拎起食盒摆在他面前，把盖子一层层揭开来，露出里面黄灿灿的金铃鸭、白嫩嫩的糯米糖藕和蒸儿糕。 这不是想和你一块儿吃年夜饭吗？哎，都凉了，你这有小厨房吧，我去热一热，再添几道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